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特别的应景，来说一说我们现在特别愿意参与的户外运动。今天着重说一说啊，咱们这个走还有跑。那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说这个走和跑啊，对于大家来说再常见不过了。 对， 别说是我们的运动健身方式了，就是我们的日常行动方式，他们也是要算作其中的这种 最基本的吧。 对，我们有时候通勤，那大家家离单位近，离学校近，我们就走着去。那着急了跑两步，就把这些形式都使用上了啊。 对， 那对于我们来说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没有考虑过说，哎，我们还看到过一个跟这两个形式特别像的，就是竞走。 对 啊，为什么竞走没有被当成一个我们大众健身的项目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去探讨探讨，交流交流，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说一说咱们在日常参与走啊跑啊的这个健身活动当中，我们都要去注意哪些问题，是不是严老师？ 对， 嗯，那我们就先来说关于这个竞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想过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点，说哎，竞走为什么没有被当成我们大众参与健身的一种形式， 对， 是吧？ 其实如果最简单的回答呢，就是难。 哎，你别说，还真是。光看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动作，我觉得就不是我们一般人特别好去学的。 对， 啊、 其实这里头呢，就是说从竞技运动来讲的话呢，竞走是一个运动项目， 嗯， 而且也有很多很有名的运动员， 是的， 和感人的这种事例哈。那么从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孟莹提到的，为什么人们说在健身当中呢，说走比较多，说跑比较多，但是说竞走呢比较少。 嗯 啊，那么从我刚才的回答来讲呢，说用一个字儿，或者说最简单的回答就是难。 嗯 啊，那么为什么说这个难呢？其实从难的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它的技术要求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就是看似呢竞走，其实这个走好像从我们人的生存来讲，从运动来讲，这是再普遍的人的一种活动能力的外在表现。 嗯 啊，但是从一个项目的角度来讲呢，确确实实呢，如果你没有教练的指导，这个竞走的动作要领呢是非常难掌握的，而且你如果这个动作掌握的不正确，还很容易呢造成呢运动的损伤，而且呢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很难走出这个运动员的速度和他的这个频率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在一般的这个竞技体育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的竞走的速度呢比我们通常普通人的跑步速度要快。 对对 啊，那你比如说普通人每分钟啊他走的 大约是100到120步啊，而竞走呢大概就是180步到200步。 哇， 如果是好的这个优秀的运动员呢还可以超过200步。第二个呢就是从步长的角度来讲呢，一般人呢就是70到80厘米左右啊。那么你像竞走运动员呢，他的这个步的这个长度呢就是步幅呢大概是90到110。如果是身材高大的这个运动员呢还可以达到120厘米。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运动员他竞走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他比普通人呢显而易见呢，无论是从步频和步幅来讲呢，一方面要求高，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呢，那另外一层含义呢就是很难做。第二个呢，其实在竞走这个运动项目当中呢，其实它和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它要合理的利用这个项目的技战术的特点啊。那你像竞走呢，它就是要通过控制它的这个速度， 嗯 啊，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保持住它的良好的这个体能，然后它通过这个步幅和步频的方式呢来控制整个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战术， 嗯， 然后呢在比赛当中呢比如说他争取呢获得这个更优的这个成绩，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呢，好像在健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他的要求和他自己想要这么去做的动机似乎是不足， 对，我们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给自己这么高的级别要求上。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他真的是太难了，在运动员比赛的过程当中都有可能随时会被就是判罚他们这个应该叫犯规， 对 啊，因为我记得竞走有这么一条规则嘛，就是双脚不能同时离地， 对 啊，可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不能同时离地， 而且落地的时候其实落地的那个膝关节还必须是直的， 哎，对，就是， 所以那个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想同时离地不容易，不能同时离地也不容易，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呢就是说作为大众健身的角度来讲呢，虽然我们讲常常说到运动是痛并快乐着， 嗯， 但是说老实话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在慢跑的过程当中还是能够找到很多乐趣的。但是相比之下呢，竞走呢它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这种需求的话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呢就知难而退了， 嗯 啊，再加上呢它对这个走的技术呢和我们通常走的这个要求呢又有很大的这个区别， 对 啊，如果你不是专门去参加比赛的话呢，可能最接近的就是我们说的健步走， 嗯 啊，但是健步走呢，可能又不像刚才孟莹提到的，比如说不能两脚同时离地， 对呀， 也不能呢， 他没有这个要求， 也必须要求你落地的时候呢，这个膝关节应该是直立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是可能从他本身这个动作的难的这个程度上来讲呢，也确实使这个项目呢没有进入到大众。但是从我们通常健身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在学校的这个体育当中和人们健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运动对我们每个人的作用呢，第一呢就是解决你的生存问题。所以从生存问题来讲呢，最基本的肢体的活动呢就是走跑跳投， 对 啊，我想这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普通的走或者说快步走，在体育当中呢叫做健步走也好，还是呢我们在普通的生活当中你想跑步去赶一辆公共汽车，或者说跑步呢去争取早一点到一个地方排队买到一个东西，这都会用到跑步的问题， 嗯， 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跑步呢是最简单的有规律的重复的这样的一种运动的形式， 嗯， 所以它在运动当中呢从动作的这个难易度来讲呢似乎呢是与生俱来的， 对， 但是呢从体育锻炼的角度来讲确实呢它是有很多详细的要求的。所以从体育对人的影响来讲呢，第一它解决的就是基本的生存的能力，包括逃生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可能很重要的呢就在体育当中呢是学会一种运动锻炼的项目， 嗯， 用这个项目呢再通过运动的形式呢 一方面呢，它可以提高你的身体的各种各样的身体素质，当然这就看哪个项目啊。另外一个呢，其实在参与这个体育项目的过程当中呢，它又使你的身心呢得到了一个全面的发展。所以你看在学校当中呢，它第二位呢有这个体育的作用啊，那么它对学生的成长呢就不简单是解决这个生存的能力， 嗯， 而更多的是让你学会一种运动的技能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技能呢来维持你一生的健康，而这个不管是在哪个年龄段，其实通过运动的方式呢都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 嗯，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走它是一种生存的能力，跑也是一种生存的能力，走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健步走，就成了一种锻炼的项目，而跑呢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慢跑，或者说是环城跑，或者说是越野跑，或者说是马拉松跑，它就成为了一个健身的运动项目和竞赛的运动项目。但是竞走呢，可能在这两者之间呢，就很难在大众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找到它的生存的那块土地。 对，真的是太难了， 就太难了，因为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竞走运动员觉得特别的别扭，他为什么要那么扭的走？但是呢，他这个项目就是这么规定的。但是从我们大众健身来讲的话呢，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似乎呢对人们的吸引力就不像跑步和走路那么大了。 嗯，对，就像刚才杨老师介绍的啊，所以它不是那么的适用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健身活动。 对，但是可以模仿。你看很多人有些老人员年龄扭搭扭搭的走， 嗯， 其实扭搭扭搭走就有点像那个竞走的味道。 对， 但是他又没有严格的受到竞走的那个，就像您说的那个两脚不能腾空呀，膝关节不能打弯呀等等的这些，但是他确实是沿用了一些竞走的元素。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能模仿， 对， 但是毕竟坚持的时间不能够有多 长， 可是我们看到竞走比赛它往往的这个距离还都是挺长的， 对， 什么20公里啊50公里啊都有，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和频率以及这样的一个状态，走这么长时间 太难了。 就是运动员他们是经过长期的训练， 对， 可以去这样实现。 对，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可能我们顶多就坚持这么几百米，可能我们就到极限了，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动作如果没有做对的话，还有可能给自己造成运动损伤。 那肯定是这样， 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起来就是感觉你的身体是在这种扭摆的过程当中， 对 啊，保持一种姿态然后去进行的一个这个活动， 速度的比拼。 对， 嗯，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啊，这个可以模仿，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尽量还是以调节自己的这个锻炼的兴趣乐趣为前提的短暂的模仿一下， 嗯， 不用说一直这样做。如果真的想这样做，我们也应该找专业的老师进行一个正确的指导，不要自己盲目的去模仿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在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保证我们的这个安全问题一定是首要前提嘛。 对 对，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这一点我们是特别要注意的， 嗯， 当然这个竞走的确在之前啊没有被我们放在咱们日常的这个健身活动的范围内， 对， 我们更多的还是选择走啊跑啊的这种形式，因为它更好去实现。但是说这个走和跑呢，可能也有朋友会有不同的选择了，有的人喜欢跑，有的人喜欢走， 对， 什么样的原因都有可能 有，还有的人又跑又走， 哎，对，什么样的原因都可能有， 嗯， 那我们就在这儿和大家去把这个走和跑再好好的说一说吧。毕竟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我们进行的户外活动不管是走和跑，其实都对我们的身心是非常有利的。 对， 嗯， 这个呢就是说走和跑呢，其实我们回归到最基本的出发点的话呢，它就是一种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最基本的身体活动的形式。 嗯 啊，你像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不需要走啊，什么时候你不需要跑，其实你会发现呢这个走和跑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对 啊，那么无论是从动作上还是从这个 对身体的影响上确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从前面讲到的竞走，我不知道孟莹注意过没有，比如说如果你按照竞走的那个百倍，如果你站的这个地方你如果百倍的速度如果加快的话呢，你就下肢就有动的这种冲动。第二个，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上背呢摆的速度加快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你走的速度呢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加快。 嗯 啊，而且你用力呢，实际上呢它在你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感到它的存在啊。所以呢你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说跑步的时候你用力百倍。 对对。 啊、百倍呢要前后摆啊，不能左右摆。所以你看这些呢，其实它都是我们在这个完成一个动作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从竞走呢延伸到我们的普通的走和跑的过程当中。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说从这个走和跑的角度来讲呢，除了我们从生活当中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形式以外呢，我们现在从大众体育的角度来讲呢，确确实实呢把走和跑呢变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在大众心目当中呢最普及的一个健身的方式。 嗯 啊，那么从这个方式上来讲的话呢，如果从运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最重要的呢就是它的强度，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负荷。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时间。 嗯 啊，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常常会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固定时间看距离。 固定距离看时间。 对，你看这个里头呢，就是说言外之意呢，就是比如说固定距离，像我们运动会上很多运动项目都是这样设置的。 嗯， 那你跑的速度越快，那说明你的运动能力就越强啊。那么有的呢就是说我从固定的时间来看，你能够跑的距离越长，你的运动能力就越强。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从人来讲的话呢，这个负荷呢在这个走和跑当中呢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如何把它转移成为运动项目过程当中呢特别重要要关注的一个元素。 嗯 啊，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你在这个走和跑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竞走有了一定的关系了。 嗯， 就说你的姿态的动作的正确性对于你这个跑和走的效果呢就会有影响。因为我们从锻炼的角度，不是锻炼一次，也不是锻炼一天，可能是伴随你一生的。所以如果你的动作不正确的话呢，可能你在很长的时间当中，在你觉得是一个正确体育锻炼的这个印象下呢，反而把身体搞砸了。 嗯， 所以你看运动来讲的话呢，就是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运动损伤的发生率是增加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和你的那个动作呢是有很明显的关系，就是你动作的正确与否是很明确的关系。所以从走和跑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首先这是它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啊。那么从走和跑来讲，其实刚才孟莹在一开始呢就点了这个题了，跑是两脚有腾空的这个过程。 对啊， 而走是没有的，必须是一个落地一个脚腾空啊。那么这个首先是这样，所以这个从速度上来讲呢，那么走就被限制住了，所以它从速度上来讲它一定是没有跑的这个速度快的。那么从我们前面讲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跑的时候呢，它对人体的刺激所产生的变化呢就会比走要更明显，所以身体对这个跑所产生的反应呢就更强烈。 嗯 啊，所以你看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对人的身体功能的要求呢就会是更高一些。而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常常会讲到的就是身体呢心肺功能和肌肉的力量与耐力是人体健康最基本的两个最核心的要素了啊。那你像这个心肺功能，它就是在这个呼吸呀、脉搏呀、血压等等这些基本的生命体征当中呢，它又变成了是一个生命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啊。所以你看，就是说从这个走路和跑步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对身体的影响呢，它就是对这个心肺功能的影响。 嗯， 然后再加上你走的过程当中呢，需要通过肌肉的收缩，人体才能完成行走的这个动作。所以肌肉的是否发达啊，那么你心肺功能是否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它又决定了这个肌肉工作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嗯 啊，那么你像走和跑呢，对它的要求呢，跑的要求又更高一些。 对， 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说这些客观的因素呢，我们就很容易区分出来，这个走和跑之间呢，确实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呢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这在接下来呢，就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在平时我们工作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走，如果工作需要的话呢，你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跑。 嗯， 比如说你要送一个文件，要求比如说孟莹你现在马上给我送过来，我非常急这个文件， 对， 那你可能就小跑步的就过去了啊。如果说是这个文件说是你待会儿给我送过来吧，别着急，那你可能就慢慢的就走过去了。 嗯， 所以在工作当中可能就有很多这个走和跑的这些因素。那么我们在平时的业余生活当中呢，比如说我们改变静生活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出去到公园去郊游也好，或者是去爬山也好， 对， 其实这里头呢也有走和跑， 就是最基本的一种实现方式。那我们就是先走， 对， 那就已经是开始动起来了嘛。 对对，所以这个走和跑呢，其实如果说他们的区别呢，那就是跑比走要累。 嗯，对 啊，那又从身体来讲的话呢，就是跑要求身体做出的付出呢更多一些。 对。 对这个心肺功能的要求更高一些，所以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常常会提到了用心率的变化来反映这个身体在走和跑的过程当中它所做出的这个反应， 对，强度嘛， 对，然后用这个反应呢再去判断或者说是观察我们的运动到底对身体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嗯， 所以这就有了我们开始讲的，你比如说同样的距离，如果我在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心跳的频率比开始的时候呢，在同样的情景底下变得慢了， 嗯， 那肯定就是好了嘛。所以你看这个从走和跑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它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是有很多的这个走和跑的问题。那么这里头对我们身体而言呢，其实他们的根基是一样的，只是导致身体的这种变化，它的刺激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走是一种刺激，跑也是一种刺激，那么就跑的这个刺激呢，它是会更强烈一点。 嗯， 所以我想这个从生活当中的这个走和跑呢，其实大体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吧。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 3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平北的抗战，它到底是个什么定位？ 所以一般讲的克敌制胜，这规范的，这也没有问题。 2020年底，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一场专家研讨会正在进行中。 这个长城抗战确实是可歌可泣， 更艰难一点。 我们这个展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走、跑以及竞走这几种运动形式，同时也谈到了走和跑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以及我们在日常参与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当然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走和跑，毕竟这二者之间的强度差别还是挺大的，尤其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会选择不同的强度来根据自己身体的自身情况，还有我们想要追求的一个健身的目的来进行选择。 嗯， 那我们就着重的去说一说这个跑步吧啊，毕竟现在参与跑步的人群是相当的多，我们既有各种各样关于跑步的比赛，甚至现在还有更长距离的这种跑步，比如说马拉松，特别的受大家欢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参与跑步其实也是需要我们注意一些问题的，否则我们就会特别容易出现一些伤病的情况，甚至是还出现了专有的名词，比如说跑步膝，这就已经让大家会不自觉的啊，认为说好像跑步就会给我造成一些运动损伤，或者说是一些更严重的伤害。 嗯，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这样的。而我们也一直强调，运动给我们应该带来的是一种更好的身体状态。 对 啊，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听严老师和大家去着重的来说一说吧，在参与跑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那就是知己知彼。就说你要去跑步，首先你要了解你自己的情况和你自己的需求。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你看跑步我从小就会啊，如果比赛的话呢，我只要尽我的全力去跑，那么我可能有天生的能力，我就可能得到第一。如果我没有天生的能力，我有很好的意志力，我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总而言之呢，给人们的印象就是说，从跑步来讲的话呢，我不需要去学啊，我就可以去跑，只要跑的话呢，我就可能会有一个运动的成绩，虽然我可能不一定是第一，但是我总是参加了这个跑了。就是给人们印象当中呢，这个跑呢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健身的手段去使用它的时候呢，那这个跑呢它就有了很多的说法啊，那么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必须得知己知彼，你得了解自己的需求。所以我们讲这个体育锻炼呢，是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啊。那么有组织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从这个跑步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最好不是孤独者的跑步，是要一群人在跑步。这样的话呢，既能够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同时呢，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呢，也有可帮助的帮手。所以呢，这里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跑步的时候呢，就是第二点呢，就是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比如说你在跑步的练习之前，你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跑步的能力。 嗯， 比如说你尽你的这个可以跑的这个速度的，比如说接近最大值的这个前提下，你看能跑多长距离。然后你还可以看一看你的跑的心率的情况。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你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自己在跑步这个问题上的大概的一个感觉。你比如说我自己，我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嗯 啊，那你像我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试着跑一下，跑一下以后呢，我看一看我的这个心率是多少。假如说我这个心率呢跑下来以后呢可能是140 啊，那我就按140的这个心率里头呢，我可以按照60%的140的这个心率的水平，我再去跑，就是控制我跑的这个速度。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就大概知道你在这个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身体的这种变化，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呢，你是不是会有所改变？而这个改变呢，它既可以是你自己对跑步之后的一种身体的感觉，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通过心率和心率手表的一种测试，一个量化的判断。啊，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想讲的，这就是再一点呢，就是要时刻呢，仔细的关注身体的变化。 嗯， 啊，因为你不关注身体的变化的话呢，盲目的追求别人跑了1000米，我也要跑到1000米；别人用这么快的速度跑，我也努力的要这个速度跑，好像我比你不差。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可能恰恰是这种追求上进的这个动机，而使你在健身过程当中适得其反。所以你看，从这个健身的角度，就是从这个跑步的角度来讲呢，你看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它是有目的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这个运动的话呢，这里头就要求你呢要了解自己。啊，然后呢，知道自己的需求和知道自己的一些起始的状态，那对你来讲呢，可能你这个跑步呢，或者说走路对你就是有利的。再一个呢，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人在跑步也好，走路也好，好像我不知道孟莹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看很多人呢就觉得他把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忽略掉，反正我走一走嘛，我跟上你们走一走。他这个走他觉得不会有问题的，或者说你快点走一走。但实际上你走一走和快点走一走呢，其实对有的人来讲真的是没有事儿，但是可能对有的人来讲呢，他确确实实有事儿的。因为每个人的走一走和快快的走一走，甚至跑一跑呢，他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对 啊，所以这个里头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了解自己，比如说我有高血压，我有糖尿病啊，那么你像这些呢，其实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一定是要听大夫的啊，然后呢一定是要量力而行的。所以你看这个在健身当中他为什么这么去强调这些原则呢，其实它是有道理的。而这个道理呢，就是从最开始体育锻炼是有目的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形式，所以他就要求你呢，根据你自己的目的，其实这个目的的背后就是要了解你自己的需求啊。那么你自己的需求呢，这里头就有了你身体的健康的需求，还有你身体的运动能力的需求啊。那么你只有了解清楚了自己的这个需求，你才有可能把运动这个工具呢利用好，让它充分的为你的健康来服务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在健身的过程上，就刚才孟莹提到的，就说从这个跑步来讲呢，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点，而不是很简单的说我今天慢跑了半个小时啊，我明天我打算再多跑上10分钟啊，然后呢我准备今天呢做这个快慢交替的跑步，它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可能快慢的这个跑步的交替呢，可能孟莹在你来讲，你的选择可能是慢跑3分钟快跑3分钟、可能我的慢跑和快跑的交替呢，是我慢跑10分钟快跑10分钟、或者说我慢跑的这个速度是保持在多少的前提下，那么你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所以这里头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为什么老强调因人而异，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其实很多的练习方法它是可以套用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的。但是如果你不考虑到个人的这个情况的话呢，那这个方法套用到你身上很可能就是出问题的。 对 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跑步的这个角度也好，从走路的角度也好，其实它都是源自于我们身体的最基本的这个生物学的这种特点和它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所以你看从运动的角度呢，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持住这种人的生物学功能。所以你说从走也好，从跑也好，那假如说我到90岁的时候我还能跑，你看我上课给学生放的一个 录像， 嗯， 就是超老的这个老人的60米跑， 嗯， 一个是98岁，一个是94岁 啊， 两个人在那个跑道上跑 比赛呢吗？ 比赛呢？哎，那你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哎，这可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是话题。那你像我们在网上也有很多，你比如说一个很老的老人，哎，他的柔韧性特别好， 嗯， 但是可能你相比之下，我跟他年龄差不多，我就比人家差老远了啊。但是我如果和我自己的过去比，我有所进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呢特别重要的榜样的力量，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呢也很重要，啊， 嗯，对。 那么我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呢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 啊，那么你比如说关注自己的身体，假如说你感冒刚好，或者说身体确实觉得不太舒服啊，或者说呢你加了一晚上的班，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时候呢身体都是一种处在疲劳的这个状态啊。那么疲劳呢它对我们人来讲呢是一种保护性的机制，所以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 嗯，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如果出去跑步的话呢，如果你一定要跑的话呢，那最好是慢跑，或者说是以走代跑啊。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还要还要运动的话呢，你还要特别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如果稍有不适的话呢一定要停下来， 嗯，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身体有不适那就是量力而行，最好是停下来不动。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嘛，就是得随时去监控自己的身体状态。 对， 尤其是在跑步之前我们就先看一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对， 我能达到什么样的状态，科学健身才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安全的收效。 没错， 嗯。 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最好固定时间去跑步， 嗯， 就选择固定的时间去跑步，其实就跟我们一日三餐吃饭似的，要按时吃饭。那么跑步呢也要尽可能的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比如说坚持晨跑或者说是夜跑啊，或者说是什么时候跑。第二个呢相对来讲的话呢最好是固定一定的距离，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可以使你的身体呢相对来讲呢形成一个有规律的适应性的改变，这个对我们身体的调控来讲呢它是有好处的啊。那就相当于我们吃饭，如果你一日三餐不规律的话呢对你的消化系统是有影响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选择路跑，因为我最近上班的时候经常看见有在公路上跑步的啊，所以在跑公路上跑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问题，要注意呢来往的车辆的问题啊。如果是清晨光线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最好能穿带有反光条的运动衣， 嗯， 当然还有几个呢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比如说装备。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装备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你自己准备的，而这个装备呢又是针对这个项目来保护你身体的器官，提高你运动能力而制作的，无论是运动衣还是运动鞋还是运动袜。所以呢就是说装备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鞋子它就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然你跑步的时候比如说你前脚掌着地和你脚跟着地，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身体的重量对你关节的产生的这个冲击力是不一样的。 嗯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装备好了以后呢它会降低这个运动带来的损伤的风险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你比如说水壶啊，不要忘了有些时候呢在阳光底下一些那种太阳镜还有帽子，如果愿意的话呢就是带这个音乐的播放器啊，也是可以的。但是在路跑的过程当中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最好是不带， 嗯， 因为这个时候呢它路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你如果带上这个 耳机听音乐的话呢，它可能会影响到你对这个风险的敏感度。 对， 但是你戴这个耳机听一定节奏的音乐呢，实际上对跑步是有好处的，因为你跑步有一定的节律。 嗯， 那么你要想跟着这个一定的节律去跑的话呢，那你选择适当的音乐，其实它对你的跑步它是可以从身心两个方面都起到一个好的刺激的作用。 嗯 啊，但是在公路跑呢，那最好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的， 就是我们要分场合分环境 对 去选择一些运动装备。 对， 尤其是我觉得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嘛，就是现在的这个运动装备呢，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在任何的运动项目当中都是特别常见的了，甚至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运动表现的一个很好的工具，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我们一直说的嘛，科技帮助我们能够取得更好的一种 效果吧， 运动收效。 对，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耳机，就是我们听不听音乐，那得看是在什么样的场合。 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服装、鞋子， 对， 那都是必不可少的装备了啊。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要求呢，也一定要与时俱进啊，就是我们说的嘛啊，科技它已经让大家的这个体育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嗯， 那我们就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它很好的去利用起来。 对， 嗯， 可能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跑前的准备， 嗯， 和跑后的放松， 嗯 啊，因为这个都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拉伸来帮助身体呢进入到运动的状态和恢复到安静的状态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啊。当然在运动前的准备部分呢，除了这种拉伸的这个动作以外呢，可能还有慢跑， 嗯， 让这个心肺功能呢逐渐进入到工作的状态，让肌肉的这个活动呢逐渐的热起来，这样的话呢使它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运动的这么一个形式的话呢，在运跑步的实际的跑的过程当中呢，它会降低这个运动的损伤的风险，还可以提高跑步的效率。那么在运动结束之后呢，那么做一些拉伸呢，它有助于在帮助呢在跑步过程当中积累起来的一些导致疲劳的产物啊，比如说一些酸性物质的排出啊，因为这些酸性物质的排出呢，它实际上是需要通过血液的循环实现呢把它们从肌肉当中转移出来，而你如果静止不动的话呢，这个肌肉的帮助作用就会下降到最低值， 嗯， 所以在运动结束以后呢，不要立刻的停下来，做一些慢走，甚至更慢一些的慢跑，它都是有利于呢血液保持在一定的循环速度的前提下，让这个跑步过程当中的堆积起来的一些代谢的废弃物呢，更好的排出体外，或者说是排到身体的，比如说肝脏呀，其他的一些位置呢，让它转移成为人体再次利用的物质也好，或者说是排出去的物质也好。那么你像拉伸呢，它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辅助的帮助作用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跑步过程当中呢，可能是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注意了以后呢，它可以使我们在跑步也好，健步走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它的功效呢达到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状态。 嗯， 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条件吧。 对，嗯，那当然啊，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这个关于跑步过程当中受伤的问题， 嗯， 让很多的朋友会对跑步有一定的顾虑， 嗯， 但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强调这个受伤呢，不是说因为跑步而导致我们受伤，是因为跑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动作出现错误了，才导致了我们最终受伤的这个结果。所以对于这个跑步的动作模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做出一个提示呢？ 对，这个动作的模式呢，实际上来讲呢，在我们体育的运动领域当中呢， 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学习一项运动技能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动作的正确性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和学习的环节。这是在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共同关注的一个点啊。那么在大众健身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我们每一位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呢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讲呢，走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人的本能，跑其实也是，但是呢这个动作模式呢，实际上呢它主要是指的这个人在走和跑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动作完成的时候呢，第一呢就是说你是不是符合人体的力学的要求。所谓力学的要求，这里头呢就是你比如说人体在走的过程当中，身体的重量会给地面一个压力，地面呢就会给身体一个反作用力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的动作比如说我们讲坐如钟站如松， 对 啊，那你跑步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的动作是不规范的，那么它可能在这个受力的过程当中呢，它就不在一条线上。那么不在一条线上的话呢，它就会使得在骨骼周围的这个肌肉在受力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不均衡啊。我记得很早呢跟孟莹做节目的时候呢也提到过，比如说看跑步的人他的鞋底的磨损的程度。 对 啊，那么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也遇到过，就像刚才孟莹也提到过的跑步膝啊。那么这里头呢，比如说跑步膝的发生呢，它可能一方面是我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与地面的过硬，还有你鞋子穿的不合适，所导致的，让这个跑步过程当中呢，身体的力和地面的反作用力呢，反复的刺激了这个关节的关节面，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个受力呢，超出了它能够承受的范围。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鞋穿的不合适，地面选择的不合适的话呢，这就会导致骨关节的受伤。还有一个呢，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动作模式呢，就是这个动作的规范。那么这个动作的规范呢，其实不同的动作呢都有它最佳的一个动作的关节和骨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跑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在跑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的姿势比如说落地的脚的这个落地的姿势是不对的啊，或者是你跑步的过程当中像外八字或者说内翻啊等等的这些，它都可能使得这个肌肉在跑的过程当中呢发生这种一侧受力过多一侧受力过少的这种不均匀的情况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可能会使你的这个关节也好，或者说是肌肉的疲劳的也好，那么疲劳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消除，那可能就会造成呢一侧的肌肉疲劳的过度的受到这个影响，而导致发生一些肌肉的损伤啊。所以你像这些呢，都是你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姿势的动作的这个模式的不正确的所导致的可能性。 对，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探讨的，关于我们在户外健身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常选择的走啊跑啊，以及还提到了一个为什么我们没有把竞走当成咱们的一种日常的健身方式呢，都和大家去交流了。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呢，都是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样美好的时节，又可以让大家进行多种多样的一些户外运动的选择的情况之下，我们去多多的参与这些户外活动，还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收获，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所以也希望朋友们可以从现在开始积极的行动起来。今天也是特别感谢杨老师，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杨老师。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